我哥们在我不要点名树敌，说这样会有黑客的，我收多了也无意烦人的 faker。 我再说谁不需要掩饰了，听完你的干音笑到我的眼眶都湿了。你说的话好狂，说要为中国说唱做贡献，其实你更多是在那帮倒忙。说你是听着 hiphop 长大的，但你说唱技术根本比不过王嘉尔。圣城街头诗人写在你的节奏质问，这里节奏制胜，别想用你那些借口支撑。你不懂说唱，只会抓人家的小失误，现场的小事故装成老师傅，摆个臭脸在那 blah blah blah。 哥们每次你都长得很棒，请问你自己又唱得怎样？哥们给你舞台，给你聚光灯，麦克风跟脑残粉把台下围起，陪你带那风。让我看看你自己的 freestyle 到底有没有，给你丢个没理由的题目帮你皱眉头。自己说的话自己还没付出，所以你把这些事情怪给虎扑。 Hold up， 听听你的 rap flow， 你的 bad boy 是装的，你怎么可能把到那个 bad girl？ 我学得像吗？你还能装吗？你没法装了。早在韩国做组合时你就开始膨胀，所以根本没有人想跟你再次同框。你真的说是用自己流量推动中国 hiphop， 其实你是用 hiphop 来洗人设。而如果这个被投诉或下架，只能证明你不够 real， 不够 hiphop， 只靠粉丝天天把你包庇着。别忘了这文化最讨厌的就是